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啊，今天咱们把咱们新闻评论员啊邱振海请到咱们这里。那天我们做新闻直播， 对， 我们俩聊的还挺有意思。 锵锵二人行嘛，那天。 对，而且那天就聊到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话题啊，当时这个大地震刚刚发生不久的时候，叫做个不合时宜嘛，不太适合讲讲这些个所谓不太和谐的一些声音啊。但是到了今天呢，确实可以讲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呀，慈善募捐。你看这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这个慈善募捐发生了一些议题啊，发生了一些争论。你比如说邱老师那天我就听你说， 对， 就是最著名的某一个地产企业啊，本来就是说他捐了一定的数额，但是呢大家捐的他是觉得他捐的少了，其实啊也有企业比他捐的还少，但是问题在于呢到最后他还出来道歉嘛，就是说在不恰当的时间说了不恰当的话，那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说就是这么规范这么理性，但是网友们就不干了，说这是什么时候风头火势，大家都捐 钱，是不是就是说职工捐款以十元为限，这个 啊，对对，有这么一个新闻嘛。 对，然后一开始他是捐了200万，然后说是企业他的整个一个上限是200万，是他董事会的规定。 嗯， 那我是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啊，假如说我做一个常人，做一个很多众多的大家愤怒的这个公民当中的一部分，也许我会觉得很愤怒，这是第一个反应。然后第二个反应呢，其实我觉得其实说实在的，想想为这个企业家某种程度上还是觉得挺冤的，因为他其实如果你去了解了他仔细的这个前因后果之后，他整个这个所谓捐一块钱也好200万也好，他在整个一个上下文的环境当中，他当时说你们不要把这作为一种逼捐的文化，一种泛滥的一种捐款的文化，在这么种情况下，假如说你要我捐的话，我捐一块钱就可以了。 他当时原本的意思好像就是说呀，说中国是个灾难频仍的国家， 对， 那么可能我们有一定的部署，这次捐多少或者以后捐多少。但是我就发现啊，洪流之下呀，所有人你都得识时务。你看到最后这个大家这攻击，他自己也道歉，而且表示呢就是四川那边好像有一个镇的这个重建就我包了，但是我就发现呢还是有人追着骂，就是说他就拍了个照片在那个废墟上，可能是类似的做了一个什么手势啊什么的，大家又不干了。这显然是这个印象造成的，就是说你这个前边的事造成的一个印象。 对，所以说主要是大家，我还是认为这个大家感动了以后啊，这个情绪啊，任何小的东西就会变成宣泄口。 我这次体会到这个悲啊，一转念之间就是愤， 悲痛一定会变成力量。 对，看这力量往哪去。 但他呢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必须你是很多这个捐款文化也好，机制也好，或者包括企业家明星也好，他自己的意识捐款意识还不是那么成熟，在整个这个土壤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再加上你的悲情，你这种悲很快就会变成愤。 你看这一次不是就说你说这明星啊什么的 排行榜是吧，有很多排行榜， 你们作家也排行榜 啊， 然后这个明星企业全，哎，我问问你们这个排行榜到底，哎呀，你要说他当然也是好了，这大家觉得鼓励嘛，我们有一个榜样对吧，可是这个到底好不好， 我是个人觉得啊，从理论上说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完全因为捐款它首先是一个很自愿的事情，理论上不是说嘛，你捐2块钱跟捐200万是一样的对吧，对于一个很富有的人来说200万不算多，但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也许这2块钱20块钱就是他一天的伙食费，所以你要从这一个相对论的整个一个尺度上来衡量，从这意义上说我觉得给任何富豪搞这种捐款的排行榜，因为它不是它财产的排行榜，捐款的排行榜首先从一个自愿的行为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但是放在中国这么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悲或者愤，然后又有具体的很多这个捐款文化捐款机制捐款意识等等社会责任又不是很成熟明确的情况下呢，似乎在这么目前这种情况下，你搞这么排行榜呢很能够满足社会大众一种共同的心理需求，大家觉得做一个富人就应该是这么做的，做一个富人在这时候你就必须站出来，必须以你的或者是200万或者2000万或者2亿来阐明一点你的社会责任，至少20万或者2万块钱，20块钱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他们会算这个账，就是说你的总营额营业额是多少，你捐多少，这个有点像农民这个开粮仓这种， 对， 是不是啊？好像要看，从策划捐款的人来说呢，是排行榜一定有用的，因为有排行榜会刺激更多的捐款。 实际上这个是技术上来讲，比方说我是红十字会的，或者我是这个募捐机构，或者我们今天晚上开一个晚会，我们希望有多，当然有人捐的多了，我们会讲他啊，谁谁谁捐了多少了，就希望别的人来比拼，对不对？所以这个策略上一定是好的。 按说呢，这个捐款它也不是交税，对吧？但是呢，他确实，你刚才说财产，就有人算这个财产。 嗯， 那你这就是，比如说，咱也知道，这前段时间什么姚明啊，甚至刘德华都被人攻击，说你们在怎么捐那么少，他都好像都帮着你算你家里多少钱呢？ 嗯， 那你挣那么多钱，拍了几个广告了，那怎么这点钱算什么？哎。这确实会造成一种 我看过中央台的有一个大的晚会，不最后上去有很多人捐很多钱嘛，几千万呐、啊，什么什么、嗯，每个人都拿了一个支票举啊， 嗯， 很好笑。主持人给每一个捐的特别多的人都有机会说一句话，他们呢，有的人呢就抽象， 他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嘛， 哎、 就是 有的人呢就抽象，但有的大部分的人呢抓紧机会替自己这个牌子做一个宣传， 嗯嗯嗯， 就说我是这个一个什么牌子，我是这么个机构，我这个机构惯性灾区。就是我这个钱，最好笑的是有一个我不讲名字了，他背不出来这句话，所以他把这个牌子举得很高，他后面有台词儿， 在后面看， 他在后面念我们这个机构什么不，然后头都没了，然后念完了以后才放下来。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呢，其实 这个是好像在某种变形的广告了。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呢，其实捐款了，你一方面是一种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是一种社会良心，是吧？在一个成熟的一个整个一个公民社会当中呢，另一方面你隐形的当然是一种广告，因为你的社会责任就是你这种广告，但这种广告你要做得很高明才是。关键我们中国呢，现在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早期阶段吧，早期社会主义，早期市场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所有的一切呢都相对来说比较原始，机制也不是很成熟，不是很健康的。说实在，一个富豪一个明星假如说捐款的话，他退税的机制他是有问题，是吧？从这意义上说，他不是退税的机制不是那么鼓励他去捐款，那这从机制上来说， 在美国 从公众的心理上 鼓励， 对，从公众的心理上来说的，说实在，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上不是说99%，相当部分穷人穷的心不甘，富人来的富的来路不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贫富不均造成了很多人，我们不是说嘛， 对， 仇富心理，所以他就认为，你既然你这个钱所谓的是来路不明的话，或者你来钱来得太容易，那么你 OK， 当有灾有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拿出你的血汗钱出来。 其实这是把两个事情混淆了， 混淆了。当然， 这个事情混淆了，我两个事情分开我都同意。就是说，有些人赚钱，这个钱来的不易，要有方法，另外的方法来监督。或者在税方面来体现，这跟用爱心来 两回事情，对、啊、 来回就是什么来还债心理， 对，我跟你说， 就你在， 但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有点 我拿这个市井语言来表述，这个就是说，他们黑了那么多钱， 就是、 这时候了还不吐血，你知道吗？就黑了，你就觉得你的钱不是好来的。 关键问题，当所有的情绪来的时候，他整个这种一场争论也好，一场风波也好，是整个社会情绪的一种折射嘛？他不像我们学者一样可以把它分得很清楚，这是 A， 这是 B， 这是 C， 是吧？他群众来情绪的时候，他是无法理清楚的。 这个怎么来说？学者理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理性的梳理， 这个背后是其实背后是什么？是一个叫消极自由跟积极自由。我们中国几十年这个事情都没搞明白。捐款是积极的自由，我有捐款的自由。但是从宪法来讲，他也有不捐款的自由，这叫捐款。但是税就不一样，你人人都必须交税， 是， 所以这些没捐款的人，假定说有人他没捐款的人，不代表他犯罪， 是， 这个是个大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上才能讲爱心，才能叫捐款。 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啊，群众所以也是伟大的。我跟你说。你就徐老师像你这种观点，我在网上都注意到，那也有些人嘛，说是 没关系， 就是每到这个时候，就是骨子里的就是说精英意识在作怪啊，老是讲一些好像很理性，好像很规范的这个话， 不是好像很理性，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国家的立国的根本。 你 这是人权的基本的根本， 我知道是这样。 任何运动如果要动摇根本了，这个运动就麻烦了。 但是啊，群众情绪啊。包括这个实当时的这个实际情况啊，也是很现实的。所以你要说反过来说，我觉得，比如作为一个那么大企业的一个领导者啊，或者说是 你要会做 资源，没，也就是说你得就像一个国家领导人，你觉得一项决策难道能仅凭理性吗？你当然要结合民间的种种意见、种种情绪，做出一个平衡。 但是基本上是理性。这次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哈，你看上去是很动感情哈，但其实处处是理性安排。 理性计划、你能举出不理性的成分吗？这次 那讲回到刚才那个捐款，讲回到刚才我说机制是吧？这不有点问题，不是很成熟，然后整个的公众的心理相对来说也是有点情绪化。我还要讲，其实从捐款者本身，首先是富豪或者明星，他们这种说实在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满打满算也才16年时间嘛，改革开放满打满算也才三， 没这个习惯， 就是也就是说当老板也好，当资本家也好，当富人也好， 也是刚当， 还没有学会如何当一个富人。当富人，你即使有富人的一部分，同时你也有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等于是上面穿西装，下面穿球鞋嘛，是吧？上面抽的雪茄，下面可能怎么怎么。所以也就是说，你当拥有社会财产的时候，你私有财产的时候，也许他花在自己个人消费上会完全的舍得，完全的不计其数。但是当他回馈责任、社会责任的时候呢，他相对来说就有点吝啬。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如何做一个有责任的富人，一方面是社会没有给他们一种机制，或者这种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告诉你，你做一个有责任的富人，你是有回报的，你可以退税的等等。还有作为他个人呢，他也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作为一个富人，我应该是有责任的。且不说我的钱是来自何方，来的是不是容易还是艰难，但是我既然做一个富豪了，我就应该对这个社会 回馈社会， 某种程度我应该有某种表率作用。所以从这意义上是为什么是可以说这次在中国大陆的富豪，他整体的募捐的钱没有来自台湾，没有来自香港的那么多，那是不正常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羞耻嘛，是吧？ 所以你看他各方面的心理啊，都很值得研究。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像刚才就说，我昨天在网上还看见，就是有人为刘德华说话，因为首先是有人骂刘德华，但是就说一方面人家捐的那个数额好像当时有一些特殊原因，就是、这个、 说他什么捐的不多是吧？ 就说捐的不多，其实人家就是那个一次性，可能是中间有这么一次捐款的行为，我不知道。但是有人就列说刘德华这么多年来，比如说发洪水的时候几千万，包括他的 基金会，对，人家一直常常 捐，他这一辈子不对，一辈他这半辈子，真是我觉得在香港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和大家说，你怎么能够说啊，你赚了多少钱就这样就、造成人家有压力，而且呢就是说是不是容易让人寒心，就是你比如说我那天还跟一个明星聊天啊，这次啊，这娱乐界你发现没有，主流绝对是让人振奋的，对吧？但是呢，个别的情况啊，有时候也让人寒心。因为我现在发现，人跟人打交道啊，你可以把人往坏处想，都是能成立的。比方说啊，你捐这么多钱作秀吧，吹什么呀，是吧？有什么可炫耀的？你 捐了，说你做广告。 好，这明星说呢，我不说，好，肯定是捐的少，或者就没捐，你没脸说。那么我觉得你要是这么想人哈，你可以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这但是反过来 你说的对，你怎么着他可以都可以说。 反过来说，你比如我就知道，他有的人说我悄没声的，我做好事不留名，这是我的考虑，对吗？那么也有人说呢，我愿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点名气，我除了捐钱之外啊， 会鼓励其他的 我的一些 fans， 一些粉丝见到我捐钱了，甚至见到我做志愿者我去了，会不会有一个带动作用，比我捐款的这个声势就能更大？你明白吗？就是 对， 你也可以选择往好处去想。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我是称之为中国目前在转型期了。中国整个的社会在转，经济在转，我们的很多所谓的价值观在转，人民的心态也在转。那么在这种转型过程当中，本来就很不容易的，他要从原来一种很封闭的，是吧？我原来一种一元式思维的，现在要转成一种多元式思维，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挑战。再加上很多具体的机制啊，具体的一种环境不太成熟，所以这个就更加容易造成他的这种 我看到有两个实例，我觉得这种真是忘不了。一个农民打电话给红十字会说，我们家里钱不多，只能捐1000块，多了就没了，但是我家还有500斤大米，怎么才能运过去？那、这是农民，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我亲眼见的，就在香港的时代广场前面，就是有一个箱子，就有人在不断在里面往塞钱，就有个人吧，就把这个钱，这个大概几百块塞了以后，他去提款机，提款机当场提了个几千块钱，又这个提款机有限额的嘛，就又把这个现金呼呼呼塞完就走掉了。所以其实 真的珍视的是这种，就是民众的这种情绪，这种排名榜啊什么都后来都异化掉了。你就像你说的，真是你再怎么样的话，包括连我们自己有时候，我有时候看到一个演员捐了做什么事情，我就想哦要领养孩子了，我心里在想你是不是在作秀啊，但是我后来也骂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糟糕？你为什么看到人家做点好事，你就要去这样想人家呢？ 但是反过来啊，反过来我还是觉得这次的这个整个的风波发生之后啊，像我们现在这样聊一聊，稍微梳理一下，至少大家都可以，也许不能完全梳理清楚，但至少大家可以想一想，每个方面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混沌不清的一种心理？从社会公众来说，为什么对明星啊、对富豪那么多的苛求？在我自己心目当中，当我发出这么多很情绪化的苛求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劫富济贫的心理，还是我的酸溜溜的心态，还是什么？当富豪，当你在被社会大众责难的时候，你先不要忙着指责，忙着反驳，你先想一想，我从自己来说，我有没有做到一个有责任的富豪？ 对， 有责任的富豪。 你说的，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发现啊，这个人呢、啊，特别怕比道德。 嗯， 你比啊， 对， 你就很你比如说啊，其实我觉得我很惭愧，为什么呢？那个乞丐七年的积蓄，乞丐啊170多块钱全拿出来捐了，那么。但当然就是大家要拿比，我得说我要永远向他学习。 嗯， 那个，但是可是你要这么比的话呀，好像怎么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 这种道德审判，道德审判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除了劫富济贫的这个心理以外，还有一种就是政府机制，尤其到基层的这种层层的派任务。 嗯， 我就知道上海有住的地方，有住的这种小区啊，他们这个管理处啊，就把这个排行榜，谁家捐多少，谁家捐多少，每家每户门口去贴去派。 捐款这个东西，按理说是不应该公 平。为什么这样去派呢？这样派就是他的意思，就是鼓励你看你家的房子修得这么好吧？你看人家对面房子比你差，人家捐多少，你捐多少啊？你不好意思吧？他的目的说好了是要多捐钱为灾区献心，说低一点。其实也是一个政绩，你像我这个地方能筹到多少钱呢、啊？但是你知道，你这个挨家挨户拍这个评比单的话，这个是不是有点越界了？ 你看我 这个是不是有点越界了？ 我手头啊有两个观众来信给我印象，一个是这个来自河北的一个县，他就说、啊、我们是边缘，就是说就是贫困县。 嗯， 他说贫困县，他说但是呢，我们已经捐过一次，就是100块钱。他说但是现在县里呢又要求啊，每个工作人员，比如说捐300还是捐600，具体数我记不清了。 这个、要求 他说我们生活有一定困难，你这个你让我们觉得本来我们是很愿意的，但是呢这么一弄啊，还另外有一封来信讲的是什么呢？说我本来想多捐钱，可是呢我得看着局长， 对， 我不能捐的比局长的、局长捐了300，如果我捐600，我这个不好做人。 对，那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这个呢后面这个例子呢非常典型的就折射了中国那种官本位或者那种传统的那一种东西、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局长的话，那你收入肯定比我高，或者假如说你收入即使不比我高的话，我也不能就夺你。 对，你捐过他还不满意。对 呀、 哎，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去你们， 所以那天我就跟那个明星聊天啊，你知道这最后我怎么跟他说呀？我说其实啊，你必须明白这件事儿，就是说你做任何的好事是凭着你的本性和良心、你的能力去做，那么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对， 而且呢，我说历史上从来很多做好事的是没有好报的， 对， 对吧？再一个攻击你的人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多，也你容易放大，你知道吗？它不像你想象那么多，也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而且这种事情做好事，如果是你凭着你自己的良心做，但是受到了一些批评攻击的话，哎，这《金刚经》里头就叫忍辱波罗蜜啊。 对， 你这人有的时候为了做好事是要承受很多不白之冤的，但是你是为了表演给他们看吗？你不还是最终坚持你自己的心吗？所以就是说，而且有些事儿不见得是通钱。最近他们也在聊，就说这个明星啊，公众人物，你能发挥的作用，就除了号召捐钱，对吧？再一个，就像成龙、李连杰，到灾区去看望，包括李连杰扛那个救灾物资，他说你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行动啊，他也会起到一个特别，这也是你能发挥的，这不是拿钱能 衡量的。像李连杰和成龙，每次我觉得在这种抗灾啊，什么一些大的一些活动当中，起到这种所谓的明星的表率作用，我觉得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他们自己有基金会嘛？ 对啊，虽然这个背后人家不知道他捐了多少，但他每次总会能够挺身而出。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还是做一个公众人物吧，不说是明星啊富豪，作为公众人物，我觉得如果说你某种程度上你要回馈社会，回报社会，你用你的捐款， 嗯， 再另外你有承担某种道义上的勇气，我觉得也是一种回报社会。反正我觉得在中国的目前新一代的富豪，就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新一代的富豪，我觉得还是要多增加一点社会的意识，就社会回馈的意识。那么在一些社会公众当中呢，我觉得现在就我们这个社会在迅速转型过程当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就他把一个任何一种合理的内核加上一种外包装，这种外包装呢往往是情绪化的，但你把这外包装拆掉以后的里面的内核是合理的。你像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爱国主义谁不会啊，是吧？但爱国主义加上一种情绪化的外包装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么所以呢，你在处理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当你在指责富豪们不去捐款以及这个指责是不是合理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处理。它内核也许都是合理的，但它外面这个情绪就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梳理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外面非常情绪的不合理的外表给 你的意思说，网民这些骂那些富豪的这个其实内在的出发点是合理的， 内在的出发点也许我觉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说嘛，在中国目前这么一个具体的时空环境下，我们要尝试去理解他们。就是有时候可能有时候做纯粹学理上的分析也是。 就好比如说徐老师，我跟你讲，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我就捐10块钱，这个事儿啊，当然你从某种角度上讲，你也不能说我错了。可是呢，那你要骂我也是有理由的。对吧，就是说你怎么能只捐这么少呢？这好像也很现实。 不，假定说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很多人都哭了，那是不是代表没哭的人就不好呢？ 哎， 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从古做君子是好的，那是不是人做